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我是主播松林。 我是主播罗西。 这一期其实我们是准备给大家撒狗粮。 没错， 这个其实是一篇公众号他已经推出的两篇推送，公众号的主人是我们台里的音乐组的组长志宇同学，这个推送就是他和他男友的类似于小的回忆录的这种狗粮故事。你把这两篇都看完了吗？ 我大概的看了一下。 你觉得就是可能我们比较久远，我已经我大一已经是5年前的事情了，而你现在才大一，那你会觉得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羡慕啊或者是怎样的感觉吗？ 羡慕什么？这个 原来并不会啊。 还好吧。 就是那你大一对这种校园生活有什么憧憬吗？ 大一校园生活我现在就觉得不挂科就行了，就没什么想法，还行吧。我觉得为什么大学过得这么快，比高三还要快？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学习，但我每天作业都没有写完，是怎么回事？ 那还好，其实如果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就还好。我觉得我大一每天都在忙，但是感觉没有忙到些什么成果出来。 对呀，我觉得就好奇怪，就每天就好忙，比高三还要忙。哎，也没有忙，跟高三差不多，但是感觉一天过得好快。 但其实不至于吧，就是说比高三，就是甚至可以和高三比，没有这么夸张的。你每天几点起来？ 6点半，但是定的是6点半的闹钟，但其实7点才起。 我的天哪！ 因为我每天都有早八的课。 哦，原来是这样。 而且就主要是可能就刚刚开学，大家都对占座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不敢晚起。 对，也是像我大一的时候差不多也是每天7点起。 这个 对，然后我就坚持了，整整坚持了1年呢。天哪 ！Amazing。 对 ，Amazing。现在我觉得我能够9点起已经很不错了， 好幸福， 现在 好幸福。 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和大家念一下。 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是在大学入学的班会上，我一边听着每个同学或羞涩或热情的自我介绍，一边漫不经心的在我的小本子上胡乱涂鸦，想画一锅火锅出来充饥。他的声音响起时，我的笔速慢了，大约是北方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不是富有磁性的男低音，给人明朗阳光的感觉，听上去像是经验丰富的主持人。他要是唱歌应该会很好听吧，我好奇地抬起头来想要看清他的样子，可惜当我张望之时话音已落，也找不到声音的主人了。不久后的一天，因为外联部的聚餐，我终于见到他。那天傍晚，我站在宿舍楼前的那条银杏道上，初秋的风里有银杏叶的味道。我没有写银杏果是因为银杏果的味道真的是不可描述的，尤其是当它们成熟之后落在道旁任人踩踏，最后一点一点风干之后。 远远的有几个男生向我走来，而我却只能看清那个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男孩子。如今回忆起来，第一眼见他的那种感觉，像极了《怦然心动》里朱莉看见布莱斯蓝眼睛的感觉。 我们来晚了。 跟我预想中声音的主人长一个样子。饭桌上我的视线好像从没移开过他，那应该不算的一见钟情吧，只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长相如此符合我审美的人。高高的个子有种俊气，立体的五官有着英气，而黑框眼镜带来斯文之气，加上之前他加了99分的嗓音，遇上他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在北京吃了30天麻将濒临死亡的正宗重庆人突然吃上了一顿原汁原味的重庆老火锅，就是对上了胃口。所以那天的菜虽然极其不合我这个重口味的重庆人的胃口，但是我吃得有滋有味，自以为笑不露齿，优雅端庄，竭力保持自己的形象。可惜奈斯几乎都要住到自己的手机屏幕里去了，除了偶尔抬起头来回答一下部长的问题以及扶眼镜，他似乎完全没有感受到我的目光。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肆意的打量。你们新生舞会都有舞伴了吗？部长问我们。部长是一个可爱的小姐姐，我们都说没有。那你们要不要内部解决一下呀？部长露出了滑稽脸。我紧张了一小下，看向他。好吧，那斯还在手机里没处得来。部长的提议最后不了了之，因为男生都没有积极的回应。过了一小会儿，不知道话题到了哪，或许是什么关于甜粽子咸粽子的南北之争，总之一直安静玩手机的某人突然冒出了一句， 哦，我现在有误办了。 大家都露出了八卦脸，包括我，虽然有一点点失望。那之后直到舞会之前，应当是一点点打消对他的念头。虽然我发现我们选课的重合率高达80%的时候十分欣喜，但在我长期像一尊旺夫石盯着教室门口看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翘课的概率是50%加，而且就算来了也不会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似乎他在每一节课上身旁都会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和他有说有笑，大约是他的舞伴。哦，不对，应该是女朋友。后来我慢慢的发现，她每节课旁边坐的小姐姐好像不是同一个，她在我心目中又有了一点老司机的感觉。大学生活的前一个多月是那么繁忙而充实，我忙着适应大学生活，忙着了解舍友，忙着规划我的未来，忙着各种有趣的课外活动，加上她极低的出镜率与身旁的家人，我一度忘记了我的生活里有过这么一个让我怦然心动过的人。在惊诧于身边的朋友脱单之迅速时，对于未来等着我的他完全不自知。 我与鱼的初见，当时是在大学入学可爱的韦老师开的班会上，那时候是在自我介绍，大家千篇一律，听得令人昏昏沉沉。我不是针对谁，为了打起精神，我开始邻桌聊起天来，悄悄对每一个站起来发言的同学评头论足。恍然间听到右后方飘来一句， 我唱歌唱得很好。 当然此处经与同学本人反复纠正，是我爱好唱歌，但鄙人认为在此处虽然原句更加具有春秋笔法，但为了防止读者不能理会其弦外之音，特进行了浅白的翻译。于见于见，曾盲目自信于歌喉的我忽然被引起了注意。哦，会唱歌，有趣。注意力集中过去，居然发现那声音很好听，像银铃一样，铃铃铃，像雨后的山茶花开飘来的南方气息，性凉薄味微甘，可解午后毒热。便回头看去，是很可爱的女孩子，黑衣服。他说他没有黑衣服，这一定是幻觉，幻觉。笑起来也小梨窝，令人舒服，只一眼记住了他的样子，露出一丝笑容，看看身边的人，并没有发现我的异样，便低头笑了一声，轻轻地说，会唱歌啊。那是我看向鱼的第一眼，留下了对一个女孩浅浅的印象。 可谓惊鸿一瞥。而后来的我们，一眼千年，如胶似漆，却是当时的我万万想不到的了。嗨，爱情这东西谁说的准呢？那时候我们最多的交集不过是每周一次外联部例会，其他的虽然我发现我们很多课都在一起上，觉得挺有缘分，但那时的我颓废至极，翘课是家常便饭了。不能翘课的时候一定要随便找一个认识的人说话排遣无聊。初与字号中央空调，因其实与之座谈者皆女扮演，事实而不同，于甚为自得，而于为之光火，今则传为笑谈耳。甚至不上课的周末都会窝在寝室打游戏，当时觉得会一直待下去吧，感觉自己并不是多么的需要社交。所谓光荣独立者是也，一周一次，一次一小时的外联部例会成了我们交流的唯一窗口。对他虽然我早已关注，但我却仅仅维持着对一个好朋友应有的礼貌和距离，至多也不过是在上课或者开会的时候偷偷看他几眼。关于当时为什么没有主动和鱼拉近关系，这个原因至今沉迷。或许是因为当时的肥宅属性使人恍惚，或因自己所谓时机未到而屡次错过机会，或是因为恋爱经验实在少得可怜。鄙人始终坚持鱼是初恋，但鱼表示不以为然。总之当时对鱼的印象大概是她是一个爱笑却文静的女孩子，和大家相处的都很好，但又莫名的让人觉得难以接近。也许是这就是她隐约的光芒吧。这种隐约的光芒又让我屡次退却。话说开学之初外联部有一次聚餐，大大的改变了我对她的印象。她在聚餐中一改往日静好的形象，表现出了极强的自来熟、话痨、睡群和吃货相的起外号能力。餐桌上诞生了所谓经典的烧饼、卤蛋等等经典外号，相信这些外号会伴随名字的主人，成为他们一生的阴影的阴影，就是阴影嘛，财富嘛。餐桌上部长居心叵测地问了大家都有没有找到新生舞会的舞伴，没有，还没有。但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让我有了，假装盯着手机，然后告诉大家我找到舞伴了。其实有想过请鱼来当我的舞伴来着，比方说说完我找到舞伴了，然后就指着他说就是他，但是我依然退却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可惜可惜，别人自觉心中住着一个羞涩的大男孩，但鱼表示不以为然。开学季匆匆过去，选课、搜集信息、积累经验、参加大小活动、加入各种组织，大家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忙忙碌碌。夏天的尾巴也已经溜走，秋风萧瑟，课堂无聊，也开始厌烦各种部门事务、大小活动。我开始对大学生活心生倦怠，翘课、熬夜、啤酒、外卖和游戏，构成了我的新的生活。那种光鲜感，那种新鲜感像光亮的油漆一样，一旦磨损掉，颓废就可以让人内心生锈。对于后来将我从那种泥潭中拉出来的他，则全然不自知。 日子像雨后无言的水缓缓滴落，我慢慢融入了大学的生活，眼神不再那么疑惑与不安，脚步也不再那么匆忙与慌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过得日渐舒适，饭的存在在我的脑海中日渐淡去， 日渐淡去，一阵后怕。 除了某些课上不经意瞥见的身影，除了五四外偶然的相遇，除了部门例会上相隔甚远的距离，小小水滴开始溅起水花是从舞会开始的。说来也巧，时长两天的新生舞会第一天恰好是我的18岁生日， 那是我度过的最认真的生日，我颇有仪式感的为自己献上了18圈长跑。晚上穿着精挑细选的小礼裙，和我相当绅士的舞伴一起吃喝谈笑跳舞。那天舞伴还很贴心的和翠花闺蜜为我密谋，为我买蛋糕，陪我吃蛋糕，而我在温暖的烛光中许下了一个我如今也回忆不起来具体是什么的愿望。18岁到来的那一天，一切都那么美好，梦也是。我至今都不明白，那个早已淡忘的身影，几乎再没有在我生活里出现过的身影，到底是怎么出现在梦里的。没错，在我此前和范再没有什么交集，白天也没有和他有任何接触，根本没有任何和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18岁生日的当天晚上，我梦见了范。梦里他颇为深情地对我说，等我。 二比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这么浪漫，梦里的我可真是客气啊。 呵呵。第二天醒来，疑惑了一小会儿，就把这个梦忘到了脑后。不过老天爷似乎有意不让我忘记，见了鬼似的，当天晚上同是第二场舞会场务的饭被活生生地送到了我眼前。他穿着一身正装的样子越发笔挺，令人惊艳。一个大头鬼。不过我要是想忘的是，老天爷爷也没法让我记得。当然主要的原因是，那时的我还一直将饭列为有夫之妇的行列，也就是我需要保持距离的人。加之我作为场务，旁窥到不少熟人的面孔，对于某些表面上光鲜亮丽、背地小猪佩奇的人，萌生了某些拍黑照的邪恶念头，滑稽脸。以上，尽管我和他像是缘分使然的有了从未有过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还是选择了忽略，并且踩着高跟鞋跑遍全场拍黑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于 Miko 奶茶是赞助商，场务们肩负起了为赞助商爸爸跳魔性舞蹈的重任，我因为穿着短裙躲过了一劫，而范等人则不得已登台尬舞。 一身的污点。 事后摄影师旭哥发来我们舞会2天的集锦图，有一张他跳 Miko 舞的照片，让我当时不由得赞叹，难得有人将广场舞跳出了街舞的感觉。遇见情愫竟是连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我在此严正声明，此段落的感叹都是当时懵懂的我的错觉。如今的我重看那张照片，并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其他的感觉，而且四肢不协调的他也不会跳舞，当天在舞台上的他不过是胡乱比划而已。日子继续低啊低，尽管舞会让范的存在感骤然加强，但舞会结束以后，那一份存在感又骤然消失。偶尔存在感的闪现应该是在每周四早上的英语课，那是一门有点虐的课。 对鄙人来讲是相当虐。余则在课上和老师谈笑风生， 老师人虽然温柔，但要求也比较严格，上课时会拿着花名册一个一个的把人抽起来回答问题，而每次被抽起来回答无法遇到的问题，应当是一周之内的一场大劫难了。每当我渡劫完毕，答得甚好，颇为自责之时，总想知道他是否有听见，是否对我有一点赞赏。而有时候磕磕巴巴不知所言之时，又会悄悄瞥向前排角落的他，内心祈祷他刚好没有认真听。这样的一份心情，在当时被我解释为在场只有他一个认识的人，不能丢脸。若不幸没有之后的一些近距离接触，估计也会被我忽视吧。而不知范是否也有同样的心情，那隔着一整条步道的组队邀请，是否也像我一般藏着不自知的情愫呢？总之日子不停留地向前了，未等我领悟，也未等范犹豫，那滴答滴答的声音不疾不徐，仿佛早已知道不久后的某一天，我和他会在某一刻走到一起。 开学季过后的初秋，日子过得很平淡，波澜不惊，像一滩死水，肥胖。别人已经不说去上课，连楼都懒得下了，因而叫外卖也成了一种奢望。那段时间轻松创下了无数的记录，比如连续一星期不去上课， 成天让舍友帮你签到，你不惭愧吗？ 连续半个月不刮胡子，胖了20斤，又瘦了10斤，又胖回去，但是看不出来体型有什么变化。至今被誉为佳话，成为饭在茶余饭后一侃侃而谈的时候令路人为之倾倒的谈资，但是我一点也不骄傲。 说的好像你现在不是这样，就问你上一次刮胡子是什么时候。 很久很久以前，新生舞会吵醒了我这个学居人类。根据旧时期考古学的观点，一，学居人类往往居住在洞穴，靠洞口的光照充足、干燥、通风处，而我的生活在宿舍最深处，光照微弱、阴暗潮湿、不通风处。早期的学居人类已经有了较强的分类管理意识，有专门存放工具和遗弃垃圾的场所，而我为晚期智人，对其生活区域水平还待发掘，发现电脑、抹布、袜子以及大量外卖餐盒具有共识性，堆乱杂乱无章。由此看来，个体应该被归为比学居人类更加原始的宿舍人类。与我有同一时期的组合，也和遗迹现象有关的文化，根据首次发现的地点，应该被命名为宿舍文化。 好了，我知道你专业课学得很好了。 总之就是新生舞会嘛，一对对新生穿着乌七八糟的衣服尬舞，一个个场务在场面吃吃喝喝。第一天的时候和高中同学 Y 小姐姐一起跳舞来着，挺热闹的，玩那兔子舞啥的。迪厅般的灯光中偶遇了鱼和他的舞伴，笑着打了声高招呼，礼貌的调侃擦身而过，并无印象，只记得他的黑色长裙飘然，像刚用完飘柔的秀发从纸与纸的缝间划过。哎，第一天记不得了嘛。来惊心动魄的第二天，新生舞会的第二天呢，作为外联部的部员，我和鱼都在场舞会场地做场务。那天他穿着很职业的西装，显现出同以往的活泼或文静不同的另一种干练气质，依然微笑，依然活泼可爱，活泼可爱地拍着别人的黑照，经典之作流传至今。但让人觉得可靠，确实是很可靠的女孩子。这一种不一样的气质忽然吸引到了我，就像开学之初的那次班会一样，目光不停地往她那边游移，看不到她的时候就四处闲逛，四处张望，寻找她的身影。那时的我并不明白这样的举动其由何在，只是觉得看到她让人很舒服，跟着偷看着，不愿让他发现，又迫切地想得到他的注意。当时他是否注意到，或者后来的他是否回想起当时的我在他面前是怎样的积极活跃。 说实话，我觉得黑照百年一遇比你重要。 与他说话的时候，我的脸是怎么的红，我是一颗卫星，我是一个菜鸟，我一紧张就想吃东西，我绕着他转，我羞红了脸，我满嘴零食而试图维持体面，而他在拍黑照，应该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吧。激动而沮丧的心情一直持续到回宿舍，激动而沮丧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梦里，激动而沮丧，我在走出和缩回的悬崖边瑟缩，在被窝里瑟缩，奇怪的情绪支配着我，我不能入睡。我和鱼上同一间英语课，老师上课还要逐个提问，让我这样英语渣渣感到人生艰难。而坐在我左后方的鱼，每次都能对答如流，谈笑风生，俨然一个大佬在鱼心渣中鹤立鸡群。他声音优美，态度自信，英语标准 Native speaker。 每次课上听他回答问题成了我上这门课唯一的乐趣，同样也让他身上那种难以让人接近的光芒更深。我犹豫了，我想他那样优秀你配不上的，

街上有行色匆匆的办公室文员，有身着工装的产业工人，也有漫无目的的流浪者。他看到一个人，或许是一个影子，他身上带着沉重的阴影。街道上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某一部分都和他的某一部分冥冥之中相似，正因为这太多重影子的重叠，这个人显得透明又疏离，但又不能否认他的存在。他就好像从荒原上缓缓行走来的一只荒原狼，看起来格格不入，消失在街道的某个小巷，消失在阴影之中。 如果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猜测，那么方才所描述的情景也许真的在黑塞的生活中出现过，也许这成为了他写作荒原狼的一部分灵感。这个阴影一般的人，他的名字叫哈里·哈勒尔，他50岁出头，头发开始泛白。几年前他租下一间房子在这儿住下，他只有很少的东西，不少的箱子里都装满了书。一进入这间房子，他便称赞房间里散发出的生活气味。吊诡的是，尽管他似乎对家庭的安全感与温情充满了向往，即使这些看起来触手可及，他依然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与情人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博学非常，通晓文学与哲学，对卖弄知识沉迷时局的谄媚分子深恶痛绝。他沉迷音乐，对巴赫与莫扎特如痴如醉。他时时向往着生活，却又时时生活在生活之外。他在分裂中不断弥合着自己，却又在弥合的过程中怀疑自己的生命。 只有在两个时代交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生活才真正成了苦难，成了地狱。如果一个古希腊罗马人不得不在中世纪生活，那他就会痛苦地憋死。同样，一个野蛮人生活在文明时代，也肯定会窒息而死。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整整一代人陷入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之中。对于他们来说，任何天然之理、任何道德、任何安全清白感都丧失殆尽。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尼采这样的天才，早在30年前就不得不忍受今天的痛苦。他当时孤零零一个人忍受着苦痛而不被人理解，今天已有成千上万人在忍受这种苦痛。 不幸的是，哈里这只荒原狼，他正活在这样的时代。他们这一群人失去了安全感，不再感到清白无辜。在信仰被解构的时代里，他们的命运就是怀疑人生，把人生是否还有意义这个问题作为个人的痛苦和结束加以体验。第一章，哈里·哈勒尔自传，为狂人而作。荒原狼在离开那间屋子时， 留下了一本自传。 日子如流水，一天又过去了。我浑浑噩噩度过了一天，以我那种特有的简朴和胆怯的生活艺术，安详地度过了一天。 荒原狼的一天这样开始，这样结束，毫无波澜。他行走在无意义之中，如同路灯下徘徊的幽灵，用时代的弊病来惩罚自己的感受。满足，没有痛苦而平淡无奇的生活使他绝望。为了排遣，他时常去酒吧，摆脱白天思考的困境与灵魂的诘问。偶然，他得到了一本册子，《荒原狼》，为狂人而作。他看到名字，陡然生出一种同病相怜之感。 荒原狼有两种本性，人性和兽性，这就是他的命运。也许这种命运并不特殊，也不罕见。 荒原狼有两种本性，他可以欣赏莫扎特的音乐，也可以令人生畏地露出獠牙。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在狼性和人性弥合时感到幸福，而在分裂时感到痛苦。 他们的生命是一种永恒的、充满痛苦的运动，犹如汹涌的波涛，拍击海岸，永无休止。他们的生活是不幸的、割裂的、可怕的。而且，一旦人们不愿在那罕见的、超越于这混乱的生活而闪闪发光的经历、行为、思想和作品中去探寻生活的意义的话，他们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于是，这类人中产生了危险而可怕的想法。整个人类生活也许是个大错，是人类之母夏娃的怪胎，是大自然粗野的、没有成功的尝试。 在永恒的痛苦和割裂中，荒原狼发展出了自杀的本性。 他觉得他自己，不管有无道理，大自然的一个特别危险、特别不可靠而又受了危害的嫩芽，他始终觉得自己受了危害，毫无保护，似乎站在窄而又窄的牙尖上，只要外力轻轻一推或稍一昏眩，就会掉下万丈深渊。这类人有一个特征，即对他们来说，命中注定，自杀是他们最为可能的死亡方式。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想象的。 在这两种特性之下，荒原狼这一类人游离在日常的市民生活之外。他们觉得自己与世隔绝，特立独行，鄙视有产者和追逐功名的人。但同时，荒原狼心底永远向往着市民家庭的气息，洁净的庭院、干净的楼梯间和收拾得当的花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来自这里。他们受到的教育最初的源头就是市民精神。这样，荒原狼依旧处于分裂之中，他们身上有两套知识，而两方面互相否定。只用人性和狼性来解释自己的灵魂，其实是荒原狼们的借口。他们和浮士德一样，以为一个胸膛里容不下两副灵魂，实际上恰恰相反。 在这样的痛苦中将自己的灵魂一分为二，才是曲解了灵魂的面貌。但他只能隐约地感觉到，不论有多少灵魂的碎片， 人还不是完美的造物，而是一种精神要求的产物，是一种遥远的，既令人神往又令人害怕的具有可能性的东西。正是那些今天被送上断头台，明天又被他们修建纪念碑的少数人，时而历尽千辛万苦，时而狂欢大喜，在通向完人的道路上一小步一小步向前迈进。 读完《荒原狼》的哈利手里拿着两幅自画像，一幅来自于自己哀伤怯懦，一幅来自于看客冷静严峻。那本小册子于他像是一种预言，亦或是一种诅咒，甚至是一段对话。他还是一个踽踽独行的荒原狼，始终保有艺术家的敏感和自省。这是他拿起剃胡刀结束自己生命的最后动力。自杀是他的外衣，不朽才是他永恒的向往。哈利在自我怀疑和分裂的痛苦中跋涉，一手拿着结束生命的剃胡刀，随时在永恒破灭时结束自己须臾的一生。在一成不变的日常里，哈利结识了一位教授，与这位教授的会晤是打破哈利分裂与弥合之间平衡的导火索。像这位教授一样的狭隘的爱国者，冷漠的看客，毫无怜悯的狂热分子，让哈利彻底绝望，内心隐藏的真实兽性开始反噬高尚的虚情假意，对立的心灵开始互相撕咬，灵魂碎裂了，难以弥合的裂痕横亘在哈利的心灵深处，以至于哈利的生活与思想处处矛盾。生活上极端厌恶小市民，却又无法摆脱小市民，思想上既向往充满理性之光的圣境，又无法摆脱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种种非理性冲动。就这样，可怜的荒原狼认定了世界是罪恶的，人从一出生就注定是有罪的。 这是作为逃兵和失败者的告别，在我自己面前宣告破产。这是一次没有安慰，没有优越感，没有幽默的告别。我向我原先的世界，向家乡、市民性、风俗习惯和博学告别的方式，无异于患胃溃疡的人向烤猪肉告别。我在街灯下狂奔，既生气又悲哀万分。这一天从早到晚，从基地到教授家的不愉快谈话，整整一天，多么索然无味，多么令人羞愧，多么凶险啊！这都是为了什么？什么原因？再过这种日子，再受这种罪，难道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了。那么今天晚上，我就结束这场喜剧吧。回家吧，哈利。快去割断喉咙。这一天，你等很久了。荒原狼哈利的人生结局将会走向何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又是怎样在作品中完成对自己的涅槃重生？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大学广播台文海星空节目，走进魔剧院与永远等待莫扎特的荒原狼。 第二章，模具院。能够阻止手中的剃胡刀的，只有永恒和不朽。哈利遇到赫尔米娜，这正是荒原狼自己，一步一步地引领着哈利不断的自我相遇，自我狂欢，自我矛盾，自我嘲笑。但是不久，真实的孤独与空虚依旧在潜藏很久的沉默中肆虐。哈利此时似乎出现了最后一丝的不坚定，他说他清醒了，然而赫尔米娜那轻轻的一瞥将哈利的灵魂彻底净化。于是拯救者帕伯罗出现了，在向往已久的专为狂人所设的模具院里，在麻醉的氤氲中，哈利看到了那所谓的高贵的人格。这人格是一座监狱，您就困在里头。原来所谓崇高者不过是崇高人格的囚徒罢了。 哈利在模具院体验了自己各种单体灵魂的真实想法，他变成一个疯子和法西斯追随者。他屈从于内心的疯狂的意志，并为暴力寻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当哈利残存的良知唤醒哈利时，他将自己彻底解构了。模具院的每扇门都是荒原狼的心灵之门，种种颇具装置主义雏形的门牌表达着心灵的种种渴望，结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灵魂显得异常魅惑。变形、自杀、智慧、欲望、绝望、不朽、幽默、退隐，心灵之花如同魔幻色彩绚烂的开放。 生命的意义等待最后的解读。哈利在莫扎特的引导下发现，艺术不过是人类为解脱与生俱来的罪恶而无奈的产物，一切都毫无意义，个人不存在。哈利被激怒了，这种怒气却是虚伪的。当他不能摆脱心灵高尚枷锁时，当他无法承受打碎偶像时，他发现赫尔米娜，刚刚爱上的情人，却躺在帕伯罗的怀抱中。于是他杀死了赫尔米娜。之后在与莫扎特的交谈中，哈利彻底清醒，他的高尚不能摆脱最原始的欲望与罪恶，摇摇欲坠的道德大厦至此分崩离析。哈利认识到自己的苍白的辩护真是天大的谎言，一切都是哈利的真实想法，一切都是哈利的真实印象。第三章，清醒与落幕。 黑塞以其变幻莫测的手法完成了涅槃重生，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干掉了自己。哈利是黑塞，赫尔米娜是另一个黑塞，荒原狼是黑塞，莫扎特亦或是帕伯罗还是黑塞。黑塞在荒原狼中不断将自己解剖，将时代解剖。在这个庞大而繁杂的过程中，黑塞不断质询拷问着灵魂的真实，最终发现罪恶的欲念依然会肆虐一个虔诚的朝圣者的行动。黑塞也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了心灵的斗争，了解了思想与现象、永恒与时间、神圣的与人性的之间的古老的斗争。如同荒原狼开篇时所说，在虚幻缥缈的幽默气氛中，所有荒原狼的错综复杂、杂乱无章的理想得以实现了。在幽默中，不仅能同时肯定圣贤和堕落的人，把社会的两极弯曲使之靠拢，用他的棱镜的光照射了人生的一切领域， 所有这些深得人心而且不断予以表述的人生高度智慧的要求，唯有幽默才能实现。黑塞在荒原狼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绞刑，他在幽默中懂得了一切，一个印象杀死另一个印象，但真实却得以永恒。黑塞学会了笑，他知道莫扎特在等着他。 又甜又浓的香烟使人舒服，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都掏空了似的，准备睡他整整一年。哦，我一切都懂了，我理解了帕勃罗先生，理解了莫扎特。在身后什么地方听见他可怕的笑声，我知道我口袋里装着成千上万个生活的棋子，震惊地预感到这场游戏的意义。我准备再次开始这场游戏，再尝一次他的痛苦，再一次为他的荒诞无稽而站立，再次并且不断地游历我内心的地狱。我总有一天会更好地学会玩这人生游戏，我总有一天会学会笑。帕勃罗在等着我，莫扎特在等着我。 本期的文海星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获取更多优秀的广播节目，请您关注北京大学广播台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